心。

都会把它写成日记。哦，一定有些相遇，就好像是个雨季，只留几封信当证据。 没有你。

只是你在我身边。 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悬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

经典九六九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我就回去，别人将我泪水，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。若然道别是下一对，可以闭上要你的嘴，无谓再会，要是再会更加心碎。痛若水，拿来长刀冰茶换我半晚安睡。十年后或现在失去，反正到最尾也唏嘘。有绝情我都赶我自己出去。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拥有这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拼凑才是唯一的答案。 缤纷飞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，泪滴垂垂在手心里是你的余味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国家发展改革委三号称，自2017年的7月1号开始，商业银行等机构查询企业信用报告基准服务的标准由每份60元降低到40元，查询个人的信用报告基准服务费用的标准由每份5元降低到4元。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。7月3号的8点45分，从兰州西开往郑州东的 G2026 次高铁列车缓缓地驶出了兰州西站，经由徐兰高速专线逐鹿中原，这也就标志着宝兰高铁进入开通运营的最后时刻。从北京住建委获悉，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，北京保障房竣工的任务已经全面超额完成。北京市保障房新开工达到了37524套，完成年度50000套建设的筹集任务的75%，其中公租房5740套，自住房2571套，棚改安置房达到了29213套。同时，保障房竣工达到了65676套，完成了年度60000套任务的109%。近日，一则市民扎堆在天坛丹陛桥上的视频引发了关注。视频当中有市民称，丹陛桥的汉白玉有理疗功能，效果比针灸还要好。天坛公园的管理方回应，目前不会采取强制手段，对于违反北京市公园条例影响游客正常参观及游览的不文明行为，将会及时的加以劝阻。天坛公园的管理处呢也呼吁，希望大家在避免盲目跟风的同时，更应该注意自身的穿着和举止形象，在公众场合躺卧甚至是袒露身体毕竟不雅。在这里呢，九六九也要提醒游客和市民朋友们，在公园的时候一定要科学健身，文明游园和纳凉。 心里爱

此刻，唯你相伴。